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艺术学桂颖波。我推荐的是席慕容的第一本诗集当中的《七里香》。这首诗追忆的是诗人的青春往事，诗虽然短，但是却如潺潺流水，细腻而隽永，意境甜美清幽，情感质朴纯净。在诗中，溪水、浪潮、绿树、白花，色彩明艳，层次分明，读来仿佛一幅幅画卷呈现在眼前。席慕容，七里香。溪水急着要流向海洋，浪潮却渴望重回土地，在绿树白花的篱前，曾那样轻易地挥手道别。而沧桑的20年后，我们的魂魄却夜夜归来，微风拂过时，便化作满园的玉香。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都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在20世纪90年代，咱们国家电视剧的这个产量还远远不及现在那么高，但是呢，品质和口碑却不比现在的水平差，尤其是琼瑶阿姨的言情片更是创造了一个时代哈。有人说琼瑶剧都是用眼泪流出来的，琼瑶剧中的歌曲呢，更是骗走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那么琼瑶阿姨统治市场的时候，究竟留下了多少传奇和经典呢？那么今天我们的影视原声带板块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琼瑶金曲知多少。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跟我们聊天互动啊。 Dread it. Run from it. 看电影原声的感觉很棒， 不眠不休不睡的太阳叫醒了希望， 听歌有画面感的更棒。 影视原声带， 在1990年的时候，根据琼瑶小说《六个梦》当中的第一个故事《追寻》改编的电视剧《婉君》开播了，并且呢迅速红遍大江南北。那么这部剧讲述的是清朝末年的小女孩婉君被当作冲喜新娘卖到周家，随着一天天长大，周家三兄弟都爱上婉君而发生的故事。童年婉君的扮演者呢，大眼睛小嘴巴的金明啊，随着剧集的热播得到了无数观众的喜爱，那么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国民闺女哈。那么这部剧的主题曲《婉君》呢，也随着电视剧的播出而走红。那么唱这首歌的李翊君呢，更是走进了无数观众的心中。那么那个时候呢，几乎每天晚上的同一时间，家家户户的电视机里传来的都是啊，那个女孩的名字，有个女孩的名字叫婉君。好，今天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分享这一首非常经典的《婉君》。小月儿说表姐就叫婉君，所以说每一次听婉君这歌呢都觉得特别跳戏哈。幼稚鬼说琼瑶阿姨的歌词其实都特别简单，但是呢讲究对仗工整，有深厚的诗词功底，所以说能够塑造无数的经典，有些呢甚至比小说本身的影响更加深远。 想你，多少欢笑，多少泪痕，望穿秋水，望断青春。 在婉君之后呢，金明还出演过很多的琼瑶剧，那么其中呢相对出名的就是1991年出演的《青青河边草》。这部剧呢同样改编自琼瑶的小说《六个梦》，讲述的是青青和小草这两个姐妹不甘心屈服于命运与命运抗争的历程，以及青青与何世维之间的爱情故事。那么这部剧的同名主题曲呢，是由琼瑶作词，左宏元作曲，高胜美演唱。 还记得这左宏元吧？之前我们做这个《新白娘子传奇》的时候，就有他玩大了哈，里面还演了一个角色。那么这首歌曲呢，在高声美、柔美婉转、犹如黄莺鸣鼓的嗓音里，将剧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一起来分享这首《青青河边草》。所以说记得去年电视台呢还播过婉君，我妈每天都守着电视看，看完了还跟我老姨发微信视频，俩人一起讨论剧情。其实呢20多年前她就是在我老姨家看的录影带，这么多年了一点都没变。好吧，这是妈妈的青春哈。在20世纪90年代初呢，金明的人气呢是相当的高哈。从1990年到1992年开播的几部琼瑶剧，几乎每一部她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92年电视剧《梅花烙》开播了，这部剧呢是根据琼瑶小说《梅花三弄》三部曲当中的第一部改编，讲述了这个王府大院里凄美感人的爱情，以及骨肉分离的母女相识相知但是呢不能相认的亲情故事。其中呢女主人公白银霜的童年时期就是金明出演的。那么电视剧《梅花烙》的主题曲呢也是由姜育恒演唱的《梅花三弄》，也是这三部曲当中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歌，尤其是歌中的一段独白曾经引来无数人的模仿，一起来分享吧。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琼瑶金曲知多少，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琪琪说，梅花一弄断人肠，梅花二弄费思量，梅花三弄风波起，歌词写的是真美。好像我知道为什么爸爸妈妈不爱听现在的流行歌曲，大部分歌的歌词真的是很难和过去的这些作品相比。糯米豆皮说，小时候姐姐最爱看了，一晃好多年过去，一身白衣的白银霜真的好漂亮。以前的电视剧主题曲好多呢都很衬剧情，电视剧和插曲可以说是完美结合，制作呢也比现在精良太多。莞尔一笑说，对琼瑶剧的剧情呢不太能接受，但是呢他的填词功力确实是觉得很佩服，感觉大家呢都在讨论他的小说，低估了他的作词水平。和其他的琼瑶剧不太一样，梅花三弄三部曲的小说呢其实是诞生在剧本之后的。当时呢为了拍摄电视剧，琼瑶选中了三部中篇小说，那么在创作剧本的过程当中呢，他又在原著的基础之上加入了大量新的人物，还有一些故事情节，让它更饱满丰富起来哈。那么等到这个剧本创作完成呢，琼瑶发现剧本和原著小说已经没太大关系了，完全那就是一个新的作品了哈。相信这个很多从事影视行业的朋友，特别是编剧的这个行业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哈，当这个本子改多少遍之后，这个已经是面目全非了。所以说呢，基于这样的情况呢，琼瑶又产生了把剧本改成小说重新出版的想法。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电视剧《梅花烙》当中的经典插曲，由钟镇涛和张荣舫共同演唱的《你是我心底的烙印》。王宇呢在微信上给我们留言说，现在的歌呢基本上都不上口，过去的歌有剧情的代入，上口好听。其实呢很多琼瑶剧和原著刚才我们说了哈，都有很大的差别。比如说《一帘幽梦》这部剧的剧本呢，就是以同名小说为主线，同时呢又加入了另外一部作品《浪花》的部分人物和情节揉到了一块儿来改编的。那么这部剧呢也是琼瑶剧中为数不多的现代言情偶像剧，现代不是古装了哈。电视剧《一帘幽梦》男主角是由刘德凯扮演，他呢在剧中塑造的风度绅士在当时成为了很多少女的梦中情人。那比刘德凯塑造的绅士更加深入人心的，恐怕只有许茹芸演唱的片尾曲《我有一帘幽梦》啊。 忽远忽近的声线给人一种很轻柔和迷离的感觉，让人呢很容易就沉浸在这样的故事情节还有歌声之中。那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分享吧。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为各位直播，稍后呢是一小段的广告。那么今天我们的琼瑶金曲知多少哈，简直是一波这个金曲回忆杀，马上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欢迎各位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活动，待会儿见喽。 盛典，故乡文艺盛典，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广仔说，琼瑶剧歌曲最早的印象就是《还珠格格》之类的电视剧，那时候琼瑶剧真的是铺天盖地的哈。那么在《还珠格格》众多的插曲之中呢，李翊君演唱的《雨蝶》算是比较特殊的一首。那怎么个特殊法呢？严格来说哈，这首歌应该属于翻唱，或者说是叫再演绎，而且呢，这是李翊君翻唱自己的作品。那么当初呢，琼瑶为《还珠格格》写歌的时候呢，有一次逛街，听到街角有一家店播放着李翊君的《沙漠寂寞》，琼瑶呢听了这歌就喜欢得不得了，于是呢重新填了词，哎，这就是《雨蝶》，并且呢再度要求李翊君来演唱。没想到呢，后来《雨蝶》比这个《沙漠寂寞》还要火，这就导致了很多人听了《沙漠寂寞》，以为这《雨蝶》是不是盗版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首《雨蝶》，来自李翊君。王宇说，雨蝶是紫薇弹古筝唱的，哇，记这么清楚啊。喜爱说，刚上车就赶上了当好友代入感呢。其实当年的还珠格格能火完全是出乎琼瑶的意料，当时呢有一个故事绝对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一个典范。我们都知道哈，还珠格格有一个系列哈，一二三部，但其实呢在琼瑶的原著作品当中，还珠格格属于两个天堂系列。这个系列呢一共有两个作品，还有一部呢就是苍天有泪，而且呢苍天有泪的故事也被编成电视剧，不仅和还珠格格同时开拍，而且还同时开播。所以说呢，就问各位，还有多少朋友能记得苍天有泪呢？据说当初琼瑶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苍天有泪》这个戏上，从剧本改编到演员选择都非常用心。那时候呢，他很看好蒋勤勤，想捧红他，于是呢，把大量的资源都投在了《苍天有泪》上。那么这一点呢，从演员的配置上也能够看得出来。当初《还珠格格》的赵薇啊、林心如啊、范冰冰啊都没有什么名气。据说皇阿玛的扮演者最初定的是刘德凯， 但是因为刘德凯要在《苍天有泪》里演一个戏份不是很重的角色，所以说呢，直接把《还珠格格》的皇阿玛给推了。估计到现在还肠都悔青了哈。后来呢，剧组又找来朱茵扮演女二号，给蒋勤勤搭戏。而琼瑶本人呢，据说在《还珠格格》拍摄期间都没在剧组当中露过脸儿。但正因为如此，《还珠格格》反倒火了。导演孙树培呢，对于剧本做了不小的改动，最主要的一个变动就是把赵薇扮演的小燕子直接提到了女号的位置，加上《还珠格格》的剧情可以说让人是耳目一新。而《苍天有泪》的剧情呢，后来播出的时候就会让别人觉得有一些老套路，所以说播出之后呢，就跟《还珠格格》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反差。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苍天有泪》当中的歌曲，由李翊君和动力火车共同演唱的《痛》。假装不认识我自己说，当这首歌几乎完全能代表《还珠格格》这部剧了，主角们对于爱情的态度，对待人生的潇洒，基本都在这首歌里了。后来呢，我们还把这首歌当作毕业歌曲，希望彼此能抱有这样的态度去面对未来。 一次元说 KTV 里必点痛雨蝶诺言永远永远。光宇说蒋勤勤的别名水灵就是琼瑶给起的，谢谢，这歌好听。蝴蝶少女也说沙漠寂寞词曲张宇其实作品也很棒，不过呢琼瑶的词确实是没得挑。星辰也说当一直是 KTV 必点歌曲，为的就是开头那几句啊啊啊，当作开嗓了哈。除了《还珠格格》之外呢，现在网友们讨论的这个比较多的琼瑶剧呢，可能就是《情深深雨蒙蒙》了哈。这部剧的话题呢比较多，比如说雪姨喊开门的表情包，比如说探讨爱玩如萍爱依萍的何书桓究竟是不是渣男等等。其实呢这部剧的主题曲和插曲的质量呢也很高，同名主题曲《情深深雨蒙蒙》由女主赵薇演唱，这歌呢在2002年还获得了第二届音乐风云榜颁奖典礼的最佳影视歌曲奖，而且这首歌呢也成为了赵薇的一个代表作之一。一起来分享由赵薇演唱的这首《情深深雨蒙蒙》。易先生说情深深雨蒙蒙之所以能这么红，一方面是描绘了一代人荡气回肠的亲情友情和爱情，另一方面呢是改编的好，结合了抗日背景，让原本的苦情片呢变得有深度和时代的感觉。 多少楼台烟雨中，记得当初你侬我侬，车如流水马如龙，尽管狂风 爱阳313说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莫非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问世间情为何物，只教人生死相许， 看人间多少故事，醉销魂，梅花三弄。三部曲里最喜欢鬼丈夫，当年可是赚了我不少眼泪。片尾曲从不后悔爱上你也很好听。暗黑系喵先生也说，或许我看的最多的琼瑶剧还是还珠格格、还珠阿哥、还珠嬷嬷、还珠嫔妃，还有曾经的上海滩大家庭。那首情深深雨蒙蒙最是真，感觉真疯狂。为啥琼瑶阿姨这么牛呢？哼，好吧。那么除了这首歌之外，那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的插曲《好想好想》在当年也算是一个热门单曲了哈。这首歌呢是影片的片尾曲，古巨基和赵薇都唱过，两个版本都被收进了这个《情深深雨蒙蒙》音乐全记录当中。那么不知道相比各位更喜欢哪一个版本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的是古巨基版本的《好想好想》。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收集春天的细雨。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听你说说古老的故事，细数你眼中的晶莹。好想和你在一起，踏遍万水千山，走遍海角天涯，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 好想好想来自古巨基。时间的关系，我也好想好想把所有的朋友的留言都念完哈，但是呢可能不行了。好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收听，我是英超，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那么在今晚10点钟，今晚我们收电影，为大家带来的是张丰毅、斯琴高娃主演的影片《骆驼祥子》的下集。喜欢的朋友晚10点钟依然是北京文艺广播来锁定收听。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啦。 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踏遍万水千山，走遍海角天涯，让每一个日子串联成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踏遍万水千山，走遍海角天涯。 跑遍北京城又回来了， 都都啥？这不是没错过优惠吗？ 999一平米，含实木家具，还送家电，80平8万，太划算！你非得再看看。 我不是怕主材不环保，怕工艺不达标，怕增项满天飞吗？ 这回比完了，打脸不？ 400-606-8866，装修就找全包员。 你别一说不过我就打岔。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这老头子。 详见店内活动。 古壁香油，历久弥香，北京老字号，京城老味道，传承数十载，安全又健康。古壁香油，精良出品。 那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喽。 有什么比占个好几万大便宜更开心的呢？ 啊， 譬如刚在全包园订了装修的我，开心到起飞。 这便宜有多大？ 999一平米，施工建材家具全都管，还送电器，还有灯和窗帘。 你家有80平米吧？如果10万块拎包入住，还值得开心下。 8万，全